Akoma. 大家冇得人嚟帶位啊，冇可能噶，所以你嗱嗱聲啊，趕 規絲絲咁樣坐低就算啦嚇。好，唔該曬各位，咁順帶提提大家識科機啦，識你電話，甚至你有嘅錄影機啊、電視機嗰啲嘢咧，係嘛？識曬佢。可能我真係好高興，喺我最後一場都有咁多朋友嚟到捧場，所以我好想祝福一下大家。如果我嘅祝福大家係覺得啱聽嘅，我希望大家嗌聲好，好唔好啊？好。首先，我願繁榮穩定常與你們同在。好，嚟多個。我願金枕頭嘅流年常與你們同在。你哋唔怕嗰陣味嘅，原來啊。好，我就願陽澄湖嘅大閘蟹年年都與你們同在。啊，好。你多一個咧，更加能夠代表繁榮嘅嘢嚇。我願執啟邦時常與你們同在。頂唔順啊 ！OK， 頂唔順我就願執啟邦情係常與佢位夫人同在。呢一對你哋會中意，呢一對比較登對啲，我覺得嚇。願汪明荃常與羅家英同在。但呢一對咧就唔關我哋事，基本上係八卦人士拍手嘅啫。呢一對關我哋事，我諗大家都中意嘅就係願魯平常與彭定康同在。呢一個你哋會最中意。我願張晉生永遠與你們同在。我覺得你哋都唔明白，我以前都唔明白，即係張晉生喺香港主要係做咩嘅咧嚇？我而家我明啦，原來張晉生喺香港主要嘅職務咧就係出席各大小舞會宴會啊。咁即係好緊要嘅，即係話只要張晉生一日喺香港，一日香港都仲有 party 開。張晉生而家簡直我覺得就係香港繁榮嘅指標啊！而家我講起佢名，我就興奮噶啦。你真係諗下，張晉生，張晉生 ，three four， 張晉生 ，love， 張晉生 ，da da。跳舞是我的弱項，你不懂跳太多。你這個我想真的繁榮的指標，大家一定會很喜歡的，這個真的。我願 Benz 常與你們同在。大家都擁有 Benz 啊，真的出奇啊。大家想想，即如果 Benz 代表繁榮，我們香港簡直就是繁榮翻藍，所以我們是不介意被人偷這些繁榮翻大陸，是不是？而事實上呢，連 Benz 廠都不明白為何我們香港人那麼喜歡買 Benz 的。我告訴大家為何，因為中國醫術皮書館草綱目說 Benz 又名賓士，有行氣活血，最重要有壯陽之妙用，但是故賓士又名大賓。大家現在明白為何揸 Benz 的人行路總是硬硬下的。我願大賓常與你們同在，特別與我啲矜持唔敢笑嘅女士同在。講多一個比較雅俗共賞啲嚇，我諗呢個大家會比較易接受，啲淑女都可以接受。我願金鈎常與你們同在。你哋好奇怪，但我唔明白你覺得金鈎太老土，但我覺得金鈎好重要。我問你，一個人點解要戴鈎呢？因為你唔戴鈎，我覺得你有乜資格話時間係寶貴嘅？我嘅時間點寶貴嗱？你睇下我隻鈎，今日氹氹跨行一隻圈咧就十幾皮嘢啊！平均每個鐘啊皮幾嘢？你嗰啲表嚇平均每個鐘幾多？幾嚿水？幾十蚊咁啊？咁啊係咯，咁我點同你一齊食飯啊？大家時間觀念都唔同。而事實上，我覺得咧，戴金鈎係一種嘅禮貌嚟嘅，即係如果今日有邊位嚇，你係戴嗰啲所謂天長地久錶嚟到睇我，我覺得呢啲朋友曾經擁有就算啦。喂，即係我點同 Ken 會交代啊？又話你啲客好高檔，連鈎都冇正， 即係你哋帶撈嚟到睇細佬，你俾面細佬啊！而最緊要啊，你帶撈咧係我覺得表示你人有幽默感。嗱、啊，你諗下啦，勞力士有邊個靠勞力揾食嘅人可以帶得起勞力士啊？越帶勞力士就表示你個人越唔使用勞力啊！呢種就叫幽默啊！願幽默常與你們同在。諗起嚟香港真係好巴閉嘅，大家有冇諗過嚇？我哋香港咧真係咁細個島仔，喂而家養起咗人哋成個國家，菲律賓啊，係咪啊？啊，我問問位朋友問一個問題，呢啲啱啱嚟啲朋友咧，我好簡單嘅問題嘅啫，識答就唔好答啦，俾第二位答啦嚇。誒、啊、嗱、啊，到咗星期日，邊一度最多菲律賓人啊？即刻答。 我就講出。 皇后像廣場找多一個呢位先生啊，好莊重嘅，帶住把遮去紳士咁咧。呢位先生，到咗星期日邊一度最多菲律賓人呢？皇后像廣場，兩個皇后像廣場找一位識答嘅，八百位琴小姐，大家，大家俾啲掌聲。好起身啊 ，Pam 搶曬鏡啊嚇！到咗星期日，就如今日咁，邊度最多菲律賓人啊？ 菲律賓， 菲律賓啊，唔係咁容易做節目主持人啊！你真係啊！但係我問多大家一個問題，到咗星期日，對菲律賓最有貢獻嘅菲律賓人喺邊度？香港皇后廣場。所以其他嗰兩位朋友、位紳士朋友都答得啦，大家俾啲掌聲。係啊。我哋而家香港係好多菲律賓人，好多菲傭啊！你睇下咧，你睇下香港有幾多人生仔，你知有幾多菲傭？而家我哋香港人生仔咧，可以冇老婆，但係一定要有菲傭。所以有好多人咧就成覺得，咁唔係啦，咁我同個菲傭生翻過正嘅啫。但係你阿媽唔俾，因為你阿媽覺得我請個菲傭翻嚟咧，唔係嚟生仔，佢大咗肚，我點教佢飛啊？誒飛，你有冇見過啲阿婆叫啲飛用抹槍啊？基本上係教佢飛咁解嘅啫。你行出去抹啊！你行出去抹十幾樓咋？你驚咩咋？你一路飛一路抹。唉，阿怪孫，你幼稚園嘅老師教你點樣唱嗰首歌，你跟佢唱哦。啲小朋友真係好犀利啦！不過咁，我覺得嚇、啊，即係唔係在座每一位都有金撈有大賓嚇咁啊？請你飛揚。咁但係咧，我覺得依然咧唔可以掩蓋大家作為香港人嗰種風采。大家你諗下，你平日點樣安排節目，咪知道噶啦。即係你諗下，如果你同你啲朋友講，喂，放咗工去食飯咯，我諗你啲朋友會停曬落嚟望住你。仲有咧？仲有咧，系嘛？喂，食饭系一个节目嚟嘅啫嘛，对我哋香港人嚟讲，一个节目唔系节目嚟噶。咩先叫节目啊？起码系晚饭、宵夜、直落世界杯诸如此类。喂，晚饭、宵夜、直落都系简写嚟嘅， 因为晚饭、宵夜之间起码中间有好多空档要填满，系咪？ 啊，当然都有啲人咧系一晚饭完就话，不如宵夜咯。有啲嘢直情一晚饭完，唔系啦，直落啦。咁但係無論如何，我只覺得我哋香港人嗰啲節目嘅多姿多彩咧，如果俾啲西人睇到就會覺得，哇！你哋真係好耐冇玩過，唔攰咩？攰咁，所以咧呢、這個禮拜日咧我就出街玩啊，咁啊中咗八隻景點喺屋企睇下休息下咁樣啦。阿媽，你記得早啲叫醒我，唔係我驚到時睇唔曬，係咪？真係我覺得香港咁多好嘢，點睇得曬？但我想提醒大家一樣嘢，香港之所以有今日， 不是一件必然的事，因为我们是爷落来香港，不是一件必然的事。没错，是落来的，我们大部分人的乡下都不是香港的。没错，我认识一个人，他曾经告诉我他乡下就在佐敦道御华斜对面。我都不知道信不信他好，但是我就真的识过一个人，他乡下就在峨眉金顶，有一个就在嵩山的少林，有一个甚至在江门的中心。好笑，中国真的有一个地方叫江门啊。你有没有听过曾经有一个的电台卖过广告，这旅游广告啊，不知道坐什么船直入江门玩足七日。嗱，啲笑嘅人就玩過啦，係咪樂而忘返呢？係啊，不過我覺得無論點樣都好啦，的確我哋大部分人嘅鄉下的而且確係唔喺香港， 而香港之所以有今日， 就係因為曾幾何時我哋嘅嘢帶住好多嘅資金走咗落嚟。嚴格上嚟講咧，應該話係少部分阿爺咧就帶住勞力士走落嚟。大部分呢，即是你和我阿爺呢就下來做勞力士。即是說呢，我們阿爺真的其實是移民來的，說得不好聽就是難民，而我們就是難民的後代了。所以今時今日我們跟越南難民說叫他們扯走啊，是很有理由的，因為我們來先的嘛。大家覺不覺我經常覺得你說這個世界呢，好多咩所謂國家地域分界啊咁樣咧，係同去廁所冇乜分別嘅啫。嗱，你諗下，你去廁所就係咁，邊個啊？有人啊，我嚟先噶，係咪啊？就呢、是、叫我嚟先噶， 咁解嘅啫嘛。咁所以我覺得 ，OK， 如果有咩人想世界和平得？如果你可以習慣同人一起用一個廁所就得㗎啦，即係以後咧就咁，邊個啊？哦，你又嚟，得，側邊嚟呢度，哎呀唔得唔舒服唔夠位，呢度前面，你得唔得？你得就世界和平啦。所以我最驚嗰啲成日滿口話世界和平嗰啲人咧，即係我去到屋企咧，我一定唔用佢廁所啊，唔係用下佢老豆去走入嚟，喂細侄坐嗰啲啊，世界和平，即係我諗下咩世界和平，成日滿口偉大理想啊，呢啲咁嘅人咧就最信唔過。但我哋阿爺就唔同啦，我哋阿爺就好務實嘅。嗱，你諗下，我哋一大部分阿爺咧就係、是。日本仔打我哋嘅时候走落嚟嘅，喂嗰阵时你走落嚟好容易俾人闹嘅喎，人哋会话你有冇搞错啊？国家正系处于存亡之秋，你竟然话带埋啲钱落香港开厂，汪明荃点教我哋啊？做个勇敢嘅中国人啊！而我哋阿爷就会话，即系各位烈士啊，你哋就做个勇敢嘅中国人啦、啊。而我咧就會做個勇敢嘅中國難民，別去國家趕快移民，我萬眾一心，那懼怕艱辛，衝出深圳。呢個就係我哋阿爺啦。而我哋另外一大部分嘅阿爺咧，就係、是、共產黨立國嘅時候走落嚟。喂，共產黨立國嘅時候，佢唔係一個電視台嚟嘅喎，冇節目預告嘅喎，佢唔會話俾大家聽，即係各位，我哋八點鐘咧會有大饑荒，九點鐘會有文化大革命，跟住咧仲有歡樂還看今朝。阿葉明珠1993年咧就會播出《木馬六四屠城記》啊。而跟住我哋就會再播出咧經典恐怖片《秋後算帳》。我哋當時唔知，唔係咁噶。當時我哋唔知道共產黨啲節目咁出位，係相反，好多人係好睇好共產黨噶。到一個地步咧，大家互相稱呼對方做咩咧？喺共產黨裏面做同志，同一個志向建立新中國。在座多位有邊位俾人嗌過你做同志嘅？ 同性戀嗰啲人就試過啦，因為大家知嚇，同性戀嘅人係互相稱呼對方做同志啊嘛，但係唔係個個都中意咁嗌佢添噶喎，誒，同志同樣擲住，我呢一啲咧就係講真感情，我呢啲就係真正嘅同性戀，即係你呢啲見到百佳啲香腸都興奮呢啲咧，你呢叫同性愛啊，同志同志，梅林派同志啊，但係當時。在中國大陸就不同，真是所謂萬眾一心 同赴國運，當時在香港甚至有些人拋下一切走 回去大陸做同志，建立新中國。而這個時候我們阿爺又表現他另外很務實的一面 了。即各位，我不是說不想做同志，個問題是我有四嚿水，做得同志沒理由拿出來跟大家分了他那麼壞，是不是啊？我四嚿水 分俾四個人，每人有一嚿水啊！而家當時大陸有八億人，四嚿水分俾八億人，每人有幾多啊？ 啊！呢位朋友好似計緊咁啊，真係四嚿水八億人，每人幾多？李生， 唔知啊，正常啊你？ 正常啊，唔知係呢位小友好少問小友，小友你知唔知？ 唔知。 唔知啊！在座嚟得睇嗰個都係有識之士啦，係咪？都唔知，但我唔怪得你哋。我諗咧，你叫馬克思心算都死嘅。而事實上，馬克思當時死就係因為係計緊四嚿水分俾百億人嘅嘢咯，計一計就瓜佢咯。啊，就係咁樣嘅。咁所以我覺得你話共產主義呢啲嘢咧，即係唔 係 話 好？個問題係，如果你國家得四個人，咪幾好咯？最好就係另外嗰三個人仲有錢過你，就更加好啦。咁所以咧，我哋阿爺就走咗落嚟香港，而香港。是一個中國人的地方，就被英國人統治緊佢。我哋嗰陣時成日就要對住一幅唔係好靚嘅鬼婆相咧，鞠躬敬禮。咁我哋知道佢唔係好受得起啊，所以今時今日佢幾個仔咧都戴咗綠帽咁滯啦，唔係咁滯，應該係戴曬啦，我諗就。咁但係事實上呢啖氣喺當時嚟講，真係唔係每一個人都忍受得住喎。但係我哋阿爺又唔同，我哋阿爺就會話：，我哋落嚟香港系求财啫，唔系求气啊，系嘛？咁何况你英国真系同中国白纸黑字签晒租约租香港噶嘛？咁系个租约系唔系几公平？咁但系香港嘅租约素来都系帮租客嘅咧，系咪？我想象到，如果岳飞仲在生，佢会几咁气愤？佢会话：我哋应该壮志饥餐英国肉。笑谈喝饮鬼佬血， 观众嗰啲样啊， 好彩啊！各位，今时今日我哋都唔执输，我哋香港都出现咗一个香港岳飞简炳炽。 我哋应该啊， 壮志饥餐邓康玉。一衣强奸嗰个女人。唔准笑啊！我喺马路度好 休息啊！咁但系我哋阿爷唔系岳飞，亦都唔系嗰个男人。好彩佢唔係啫喎，即係如果佢係咧，係咁熱血咁啊死啦！可能佢根本就唔會落嚟香港。咁今時今日嘅香港咧，就可能仍然會係啊。乜話？又要加租？喂，上個月先加咗六條泥墨啫嘛。屌！你至多唔係五半，阿嫂開條。梗係唔係啦？你以前喺香港，而家你數人幾百萬人都冇一個再係咁嘅樣啦。冇啊，因為點解今時今日嘅香港係所謂東方之珠、亞洲小龍啊？而香港之所以有今日，我哋好清晰啦，就係因為我哋阿爺能夠乜嘢嘢都 你專心揾錢。大家諗下你細個啦，由細到大你阿爺點樣訓練你啊？一到咗新年，第一句同人講係乜嘢？ 話你哋移民移得耐咗，唔記得咗。恭喜發財第二句咧， 身體健康，喂，一定要講身體健康，因為身體不健康點發財啊？係嘛？不過大家要搞清楚，呢個係輔助性質嚟嘅，就是、身體健康，千祈唔好啊！我恭祝你，淨係身體健康，啊，淨係身體健康好折墮啊！乜嘢都要發財，最好咧你就恭祝人啦！我恭祝你今年咧，生意興隆，一本萬利貨，如輪轉富貴，吉祥大吉大利，花開富貴。花開咗應該謝噶，點會富貴呢？啊，因為謝都要謝得富貴啊嘛。係，咁你間唔中可以再加句啦，咩龍馬精神啊，萬事如意，但係點及得無論好醜，橫財就手咁妙啊？係嘛？而我覺得，我哋身為我哋阿爺嘅子孫，在座咁多位啊，已經今時今日咧，已經能夠將呢個揾錢大曬嘅觀念發展到前人未到達過嘅高峰。大家知唔知道舊年最流行、最新、最殺食嘅一句賀詞係乜嘢嘢 ？OK， 有獎品 ，OK， 董若堅 ，OK， 有獎品都唔識答，咁我話俾大家聽，我恭祝大家。勞而獲啊！係有冇聽過近年？哇！即係啲煙粉你俾人砸，即係工作你不勞而獲。你真係諗下嗱，發財梗係好啦，咁但係發財都要有個方法㗎。有咩方法好得過不勞而獲呢？不勞而獲嘅發財方法就係唔使方法，唔使方法就係最好嘅方法啦。我覺得我哋想發財已經上到一個禪嘅境界啊！即係我諗緊喺嚟緊呢年，如果有人話你非奸即盜，即係賺你慾感；話你蛇鼠一窩，即係賺你合群啊！哇！乜你嘅家庭咁犀利㗎？蛇鼠一窩，非奸即盜，哦咁梗係啦，咁啊唔係啊，點樣可以啊冚家富貴啊？真係。係嘛？無論由歷史嘅角度、文化嘅角度，香港嘅存在只有一個目的啊！各位，就係俾我哋喺度發財。 如果我哋喺度唔發財，我覺得我哋對唔住我哋阿爺，就更加對唔住香港。咁香港就會懲罰你。 你有冇想过，如果香港咁好，点解我哋仲有深水埗？深水埗就系要嚟惩罚嗰啲唔发财嘅人。我住过喺深水埗，好恐怖。我仲记得我嗰阵时住嗰个地方嘅厕所。就正等於其他大部分深水埗的住宅廁所一樣，是度身訂造的，即是你有幾大個他就有幾大個。即是變成很多時候你朗口洗面擦眼什麼都是在那個地方，於是很多時候很奇妙的事情就會發生。有時候你會沖完涼，是不是你走出來忽然間就會發覺，咦，為什麼我還急的？原來原本我是想入去摸摸屎的。有時你會刷完牙，忽然間發覺，咦，為什麼會沒了半月廁紙的？你摸完尿會發覺，為什麼我全身會沒了衫的？為什麼？不知道。好懸疑，好恐怖。而最恐怖的就是有時你有些朋友會來探你，就會用你的廁所，用完之後，他們都會在個廁所上寫些啊，真心泡襯。你會不明白為什麼你就捉住朋友問你做什麼鬼嘢？你做什麼鬼嘢？朋友就會說，我剛才用下你的廁所，忽然間覺得自己好像在公廁一樣，於是就寫了這些東西了。廁所好恐怖，好多時候我唔敢用，我情願落去借用人哋茶餐廳啲廁所，但我唔會食佢哋啲嘢，唔敢食，太平啊！18蚊咁大塊牛扒，你啲咩 牛嚟噶，咁平嘅？有腮噶？掉翻嚟噶？我话唔定嗰啲唔系牛肉，嗰啲可能系老鼠肉嚟噶噃。有冇咁大只老鼠？深水埗成日有好多老鼠翻唔到屋企啊！你知唔知啊？知唔知点解？因为太肥，逼唔翻入个窿度。你下次翻唔到屋企，不妨同你老婆用啲理由解释啊！老婆，今日我翻唔到嚟，肥咗。系啊，真系深水埗真系有好多好奇怪纪录。譬如讲就咁讲叫鸡，特平，即系平到你唔信。如果你将你喺大富豪一晚所用嘅钱，一晚之内用晒深水埗身上咧，我包你即刻有人揾你拍广告版张德培啊！一齐嚟用杜蕾斯呢个 champion 啦！啊唔系唔系唔 系，一齐嚟用杜蕾斯头皮 ，no way！ 你唔解你几高手？ 喂，仲有得讲价添？你知唔 知？$85一个月啊？你俾我咩$85？啊，算算，玩啊玩，真系$85。嗱，斑马车啊！你可能我知道你点谂嘅，你可能会觉得哇有冇咁夸张啊 ？OK， 你唔好信我， 大家唔好信我，你信在座住喺深水埗嗰啲人，你问一问佢，嗱有边位住喺深水埗？你拍一拍手，有两三位，哇真系咁高档我啲顾客，啊呢啲咁嘅贵妃又冇人买嘅，高档得咁紧要真系，坦白啲有边位系啫？咪拍一拍手有乜所谓啫？我都系深水埗出嚟嘅啫嘛。阿柏首长，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Okay, 大家认住呢啲人啊。跟住我想讲嘅咧就系、是，唔知点解喺深水埗咧系冇靓人嘅。望亲啲，头先拍手嗰啲，吓、啊，间唔中有一个靓嘅系搭车经过啫。真系你连就咁讲乞衣先算啦吓、啊，深水埗啲乞衣劲过出面啲好多噶。即係全香港最高大、最結實、最有型嗰個計咧，就喺深水埗啊！你唔覺意咧，你叫佢行街，以為佢孭住佢仔啊！大家知唔知點解佢個計咁勁啊？因為佢哋用咗隻 gel， 嗰隻 gel 就叫做 Vidal 深水。系啊，咁但系我觉得咁都唔系最惨，而系最惨咧，真系比较哀伤嗰啲嘅就系、是、住喺深水埗嘅人，大部分咧都系患咗绝症，即系因为住喺深水埗，大部分人佢嘅银行存折咧都系得四位数字嘅啫。我即系我点知咁咧？喂，咁你成日去揿机，又未轮到你，你做咩？系嘛？大家都做啦，你唔使讲。好啦，四位数字我问你啦，四位数字你食得几耐啊？而家咁嘅物价指数，一个月、两个月，咁咪系咯？咁你同一个患咗绝症嘅人有乜分别啫？都系得一两个月命嘅啫嘛。我成日觉得呢啲人咧可以申请，即系好似我哋咁样啊，四位数字咪申请入医院啦，得噶啦。姑娘问你咩病啊？我有咗四位数字啊，系啊。所以啲人話：哇咩？吸煙危害健康，吸煙梗係危害健康啦！一包煙廿幾皮，食得十零包冇咗幾嚿水，唔危害健康啊！所以其實睇戲又危害健康，卡拉 OK 又危害健康啊 ！shopping 啊，唔好啦，致癌啊！又連 shop 咗一次，差啲過唔到年。乜嘢唔危害健康啊？撳機 鬼仔。 第一，呢啲系我哋四位数字嘅人最大嘅娱乐嚟噶。每个月一过咗20号咧，我哋一定要每日揿几次机先安乐噶，系咪？今晚打牌唔打啦，我约咗人揿机，喂，真系，如果你去到就算唔系自己揿，睇人揿都快乐噶，好睇到睇人打机噶。哇，吓20号啫喎，你就揿到出粮啦，可唔可以教佢点揿啊？系咪？当然。我唔希望大家有錯覺講到呢度，似乎咧好似住喺深水埗嘅人咧，好似好絕望咁，唔係，因為香港政府係好有良心嘅。每當我哋最絕望嘅時候，佢就俾我哋聽一首音樂，呢首音樂能夠起死回生，救贖5万民。 財。一間嚟攞獎品 ，OK， 就有六合彩廢票四張。喂，六合彩佢好接近噶，都嗰次我都真係，大家同佢一聽呢首音樂咧，即刻充滿希望，覺唔覺？充滿曬希望啊，係嘛？你即聽呢首音樂，你就知道全香港最動聽嘅聲音唔係顏聯茂。個個都同佢傾過偈定啊！呢度一聽呢首音樂，你就知道全香港最受歡迎嗰個聲音其實係 Mr. 六合彩夏春秋先生。The first drum number tonight is number 32. 阿爸嗰啲英文好似唔係好準咁啫喎。誒，你理得個英文準唔準啊？佢開啲 number 準就 online 啦。哈！我個人我就真係好鬼中意啊夏春秋。嗰陣時我成日同夏春秋祈禱，夏春秋，如果你俾我中六合彩，我願意儲下吳君如。后来吴君如红咗，又瘦咗又靓咗，我同夏春秋祈祷：夏春秋，如果你唔俾我中六合彩，你咪俾我储下吴君如啦。咁但系后来吴君如红咗咧，夏春秋唔使做啊，我跟住冇做六合彩啦。但系夏春秋冇做喎，六合彩仲继续喎。我觉得咁就真系证明到香港真系一个法治唔系人治嘅地方。愿六合彩常与你们同在。你谂起嚟系咪真系抵先？喂，而家六合彩几多钱一注啊？各位，四皮系嘛？四皮一注，喂，四皮就买一个希望啊！你去全世界价下价，有边个希望系平得过四皮？嗱，我哋香港有个叫咩希望工程，300元就供个细路读一年书，买个希望，唔系一年好似几年嘅，买个希望咁样吓。好啦，喂。300元先至買一個希望，呢仲係批發價添咯噃。喂，我300元可以買75個六合彩希望啊！而當你有75個希望嘅時候，你就知道點止希望咁簡單。任何對六合彩有誠意嘅人，你都試過嘅，係咪？去過金多寶，你攞住3嚿水，俾一啖我。你攞住嗰一沓屎啊！你瞓唔着啊！嗰晚你开始好紧张，你不断想安慰自己：我唔紧张，我唔紧张，希望啫。但系75个希望喎、啊，于是开始，你慢慢控制唔到自己啲思想，你开始系啦，买等楼先。唔买等楼太阳，千祈唔好买等楼，乜都唔好买，好似咩事都冇发生咁，继续翻工，好似唔好俾人知道啊！咁中六合彩嚟做咩咧？得，你话一定要买部，唉，买部 Porsche 喺鸭寮街掟个靓弯先，然后喺部 Porsche 度夹个头出嚟，阿婶啲橙点卖啊？卖型死啊真系！后日老豆啊大寿啊！冇一次過俾太多錢佢使，你住50000佢使嘢先。啊，老豆下年就100000，再下年就150000，即係我啊預咗一半彩金出嚟㗎啦。你有本事咪攞曬佢先走咯，攞唔曬正衰仔，好仔送裝啊！唉，咁樣唔講笑咩？兩仔爺係嘛？尤其是我有嘅錢而家。咁但係如果我有咩3長2短啊？唔係啦，立遺囑。將大部分嘅錢咧，就俾屋企人，少部分。我忽然間明白，我知道咩叫做少年得志啊！各位，咩叫少年得志呢？就是、你好似我咁後生就可以立遺囑，即係你好似我咁後生就可以同你老豆講：阿爸，你唔好激我啊！唔係我唔分俾你噶，呢啲真係叫成就啊！我覺得。唉，但可惜我成就嚟得太遲，即如果早啲嚟咧，我就唔會喪失咗嗰個機會。嗰一次， 我放工，我搭巴士翻深水埗嗰次，好攰，架巴士又好逼，我不斷喺度打喊路。就當我口擘得最大嘅時候，我就望到嗰個全世界最靚嘅女仔，佢又望住我，佢冇笑我，我睇到佢眼中充滿咗温柔、體諒、關懷。 我不其然，耳中就響起咗一首音乐，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心里亦盼望，希望留下伴着你。 唔系好 romantic， 但我并冇留下。一到站我就落咗车，我知道嗰个女仔好难过。佢会唔明白点解我会眼白白放弃一段咁难得嘅姻缘？但我冇得选择，当时我穷，我冇钱。 但呢对啤友一齐嚟噶啦，我问下呢位男士，大家交流一下。我唔知道你有冇钱，但喺冇钱嘅时候，你话我系男人啊，识个女朋友最重要啊，个条件系咩要求？但我个人就认为咧，就系、是。你望住我，你唔使唔驚嚇，你望住我。我個人就認為最緊要就係住得近啊，個女仔， 係咪先？大家同唔同意啊？啲女仔好鬼抵死嘅喎，佢住香港嘅呢邊，你住九龍嘅嗰邊，佢話我要翻屋企啊，你可唔可以送我啊？你就要送嘅喎，嚇、啊。咁然後去到咧，佢話我好感動啊，咁遠你都送我。跟住你就會話得我仲感動啊！我翻去嗰程啊，一路翻去一路喊啊！大佬真我唔係唔信緣分啊，問題我係緣分去到沙田已經好問水啊嘛！而當時嗰部巴士係去屯門，所以屯門啲女仔冇咁吃香啊！我個人覺得安排。錢銀，但唔緊要，而家我聽日我就中六合彩，聽日我就有錢啦。冇錯，由聽日開始，我要搬入屯門，揾翻個女仔。冇錯，由聽日開始，我要將我一生奉獻俾愛情。我要揾翻佢，我要為愛而活。喺嗰晚，我終於可以喺愛裏面安然入睡。梗係中唔到六合彩啦！咁你咪繼續翻工放工翻深水埗啊，逼巴士啊，打喊路咁咯，唔好同我講愛字啦，唔該。愛愛愛呢個詞，我覺得仲難聽過粗口。愛你老母啦我！對咗，我唔係真係愛你媽媽個問題，我係嬲自己啊！我點會有可能咁一秒鐘相信呢個世界真有不勞而獲先得喎？呢啲人。你看自己背著多少猛啊，不辛苦哪得世間財，你又真的想吞錢坡倒少錢馬都不行的。喂，是啊，這裡有哪位是馬迷馬白手？馬迷們，我都要告訴他們不是馬迷，他們不知道，他們不知道賭馬都是很辛苦一件事，他們不知道。喂，你賭馬一早上看神操，夜晚看董彪，仲要成日同啲朋友交換讀書報告。啊、喂，你估我哋睇書睇得少啊？市面上幾多馬經啊？香港啲馬經咧，仲係咁噶喎，即係唔係話你睇得多就得噶喎？佢哋一場十隻馬，十隻馬都有人添嘅。你思想稍微夠獨立，你就死啦！阿小姐，唔該，十隻馬，每隻馬幫我落$100啊，希望有隻中啦、啊。跑馬，跑馬唔係咁噶。呢啲肯定唔係馬迷，我哋受嘅壓力幾大。跑馬其實就係用盡你所識嘅一切，你到做一個決定。呢個決定可能影響你嘅一生。 但是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帮到你，你只有你自己一个孤立无援的决定。有些人说在人生里面重要的决定不外乎是十零个，那不怪得知我那么沧桑。原来我一个赛马日就等于人家的一生。事实上我一个赌马人，我赌完马我都会跟当时的女朋友分手，因为每一次跑完马我都知道那个女仔已经不可以明白我所经历过的是几咁多，我们距离越拉越远。啲馬頭鼠，啲人以為真係俾啲馬休息，其實係俾我哋休息啊！ 係咪好吸咧？係啊，每一個賭馬嘅人都係吸咩嚟？我覺得。事實上我們吸到的地步，我成日我很希望那些搞民主的人都應該學下賭馬，那就不用那麼容易傷春悲秋無病呻吟。我明白你們很多人不理解我講緊乜嘢，你想想那些人撕了本基本法就在那裡攬住望咁，為我們的馬迷每個禮拜有兩次用盡我們成副身家買了這張飛，而他跑不出，而我們要自己哎呀思錯了，這些就叫做絕望啊。喂，六四少少事而已，猛死的人，那些人就肥肥肥肥說國商，你想知道什麼國商，找個賽馬人你入沙田跑馬，跑完馬跟住大隊搭巴士在沙田出返返嚟，成架巴士咁大可以一粒聲都冇。你可唔可以儲齊你要拍手掌？好難聽啊，係喎，以後拍手掌，大家有啲共識啊，望一望隔離，好唔好？好懷疑，真係你試下入沙田嚇搭巴士出嚟，但以為有聲冇，大家真係要忍受住，又唔知要白做幾耐嘅心情，穿過灰黃色嘅獅子山隧道，你唔知咩事，你上到車以為，咦，我上到棺材車啊！啊，唔係唔係唔係，話乜咁巧啊！你哋嚇一齊死老母啊！呢啲就叫做國商。所以唔該啦，唔好再同我講咩話。香港一百萬人大遊行，你睇香港人幾愛民主，幾齊心。你估我哋係馬咩馬啊？得啦，即係嚇，我哋香港開埠以來咁樣嘅事做過一次啫。啲馬咧就可以一百場跑贏一次，都叫自己做場場勝利啊！所以你想知道什麼叫齊心，我奉勸各位找個跑馬人入馬場看看，再去各大小投注站看看，再去各大小家庭街邊角落看看，看看全香港由16歲至到106歲的馬迷怎樣一起發功支持哇哇哇搞錯，以為只是麻甩佬啊，好像我這些才是這樣啊，很多熟女我都不見，不知多少隻抹眼群啊，哇哇不是那些女裝怎麼會這麼好生意啊，這些就叫做齊心了。所以大家睡醒啦，跑馬日那天、大遊行那天，我覺得是撞啱，不是跑馬而已。 即如果唔係咧，就剩翻啊司徒華同李柱明做相聲啊。即係劉千石，我覺得都唔會去，因為劉千石去過南嶺嘛。南嶺你唔跑馬，有咩代表性啊？係咪啊？同埋大家唔使諗去咩，淨係喂我哋香港有個叫立法局。我問你，而家立法局仲有幾耐玩？全香港唯一有些少民意代表的最高立法機關都是得翻幾年玩啫，有冇人話要去遊行？你試下，你試下話公佈一樣嘢，就話由1994年 開始，啊嚟緊個馬季停賽一年，哇你喺度已經話啦，嚇、啊、即刻當場已經想刮爛啲凳啊咁樣個懵度係嘛？ 我相信你即刻話新華社又好，廣東府門口一定聚集滿曬好多人群，一齊嗌口號：獨贏無罪，孖Q 有你，偉大馬王翠鶴永垂不朽，人民是需要鋪草皮的，係咪？馬會我覺得一定可以坐直通車順利過渡噶，馬會唔單止會50年不變，一定會一直玩落去直到永遠，因為馬會係永恆嘅，而我哋就會永恆咁做善事，願善長仁翁永遠長存。呢啲唔係呼召拍手掌嘅手勢嚇。不一定要拍的，你俾咗錢就得㗎啦。咁當然，我覺得咧，似乎在座唔係每一位都係馬迷。咁我講下另一個香港永恆嘅賭場，好唔好？股票，在座有邊位興玩下股票咁啊？拍拍手。啊，得幾個好彩啫，因為玩親股票都係拉咗嘢㗎啦，而家。啊，好似連跌咗10日啊咁樣。喂，我。點知道我好細個已經知道股票係一種賭博，因為點解呢？因為1973年我老豆已經同我講啦。1973年， 佢話：阿子華，如果個市去到1800點，我買隻狗仔俾你。係啊， 一號機係咪過咗？ 喂，我細細個啫嘛，我點知咩叫1800點啊？但係我知道咩叫21點。隔離阿熊仔個老豆贏咗21點，已經醒咗隻狗仔俾佢啦。哇，老豆你贏到1800點都係醒隻狗仔俾我？整個女仔俾我就差唔多。 我連拍手掌影咗佢嘅。 咁但係當然最收尾連公仔都醒唔成啦，因為嗰年咧最高去到1775點，唔使一年跌翻落100零點嘅。 要穩陣，去啦。 哇你，呢個係即情嚇。喂，但係影響唔到我老豆，我老豆唔承認自己做咗大閘蟹喎，佢就話：誒、欸，我唔係大閘蟹，我啲股票咧而家係唔賣嘅，我係長線投資。 你 拍個手掌，嗰啲人知道咩叫長線投資啦，就是、只有非常無奈嘅人先至會將股票當係一種投資，係好慘嘅， 係被逼。喂，聽講你有投資下股票喎，係啊，我都有兩手匯豐啊，係咪啊？就係咁嘅啫。喂，大家知唔知道喺香港嘅字典裏面，股票嘅意思係咩呢？是鱼翅捞饭，即是如果你玩股票不可以玩到鱼翅捞饭，就不如不要玩了。阿仔啊，点解老豆 今日可以喺度同你食呢啲鱼翅汉堡包？因为上个月老豆将你啲学费都掉埋落只149度啊！啊，隔篱嗰个咧就投资啦，千祈唔好学佢啦，食紧叉鸡饭嘅，系咪？但系当然啦，我哋香港人就唔会将买股票咧叫做赌股票嘅， 我点讲啊？我哋點講？我哋叫做買嘢，係好普通嘅，打好似買普通嘢咁嘅啫。即係如果你行過街見到個師奶講：哎呀，今日我買嘢買得好鬼抵啊！佢可能買咗兩手匯豐啊！你知我點解買得咁抵啊？我同個經紀講價，股票都有得講價，係啊！嗰、那個經紀就好似你哋咁講話，股票冇得講價，邊有話買嘢冇得講價？我咪同佢拗咯。果然拗之前。匯豐咧就88拗完之後，匯豐80就平咗8蚊俾我，係咪？呢個時候你就會話：，誒啲師奶佢唔識分析個市噶嘛，咁佢話玩股票梗係好似賭馬咁啦。但我覺得股市有得分析嘅咩？我哋 啊，以前我哋香港嘅市咧就有啲人叫大惡，搞亂曬，等你冇得分析。而家冇大惡啦，而家都叫大魔。 摩根士丹利， 後面啲觀眾 哇！佢要个市升就升，要个市跌就跌，好似玩魔术咁样啊！有啲人话我听，摩根士丹利嘅真名咧就叫做大卫高柏飞。你识唔识系点样分析大卫高柏飞点样变走嗰等嘢啊？我就唔识啊。咁但系原来摩根士丹利咧都唔系最恐怖啊。最恐怖就系嗰个谣传患咗高丸癌嘅邓小平啊。即系连摩根士丹利玩之前都要问下佢，诶老邓你高丸冇事啊嘛？即系有事我唔玩住啊。全世界仲有边一个股票市场好似香港咁，系要睇住某人嘅姑姑嚟到运作嘅？ 猪仔歪少少。 联交所每日开市之前啊，都要愿他的姑姑永远长存。阿门，开始。 喂，但系佢嘅姑姑可以长存几耐呢？佢而家仲有冇姑姑，我哋都唔知啦。喂，不过你唔好以为我就佢唔系啊！我而家唔知几希望咧，喺中南海有个女仔走出嚟，话俾佢侮辱咗，咁啊将佢姑姑做我健康。咁但系如果真系，你谂下佢有咩三长两短，个屎可能会冧冧成点，大家都唔知啊，系咪好恐怖？你仲敢唔敢赌啊？梗系要赌，因为而家我哋一定要把握每一个机会搵钱。不是賺錢，直情要把握每一個機會發達，因為現在香港你不發達你就要瞓街。為什麼？因為現在我們的樓價10,000元一尺，這個是官府承認的，所以壓抑樓價，現在壓抑了，壓抑之前就10,020元一尺，現在10,000元，哎，真是不頂。好啦，你要瞓覺咯喎，你想揾個300尺嘅樓，冇太大啦，300尺嘅樓300萬啦，有冇300萬啦？冇啊，瞓街。有冇計錯數？10,000元一尺，300尺係咪300萬啊？係咪？未讀過書原來你哋，冇計數機。我話俾大家聽，唔係，因為當你儲到首期嘅時候就唔係啊。好，我就當你係300萬好啦。如果你買一等300萬嘅樓，而家。你首期起碼要俾100萬現金出嚟啊！在座有邊位有100萬現金嘅拍拍手？開燈！開燈！再拍一次，請你坐好坐。再拍一次，呢啲朋友一定要認識啊！ 嗰日嗰度有一個拍咗，我同佢做咗，即係而家無言之交啊！在哪裡？在哪裡？多 謝。走回 了。熄燈，熄燈，熄燈，熄燈，不要被人看到，很危險。有沒有帶來的？最重要有沒有帶來？但都是只有一兩位而已，全場2000多人只有一兩位，那其他人你怎麼買樓呢？我覺得都可以的，其他人如果你不優等樓，就按了等樓或者賣了等樓，是不是？是不是？ OK， 那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要有等樓，你首先就要有另一等樓。 咁你另外嗰等樓點嚟啊？因為你有另一等樓啊。咁你第一等樓點嚟咧？唔、okay. 知噶。宇宙點嚟啊？ 豬仔大手嚟啊！邊個叫？ 爆出嚟咯！大爆炸，你冇聽過咩？係咯，以後你咪同你外母講，我就唔喺等樓啦，外母好煩啦，就爆出嚟啦！ 真係以我哋人類嘅智慧，而家係唔能夠明白人類點樣可以得到第一等樓。但係好彩我哋有牛頓，牛頓第八定律話咗俾我哋聽。 大家記住啊，好緊要啊！呢個定律嚇就係有樓有樓，冇樓冇樓，有樓可以變冇樓，冇樓就永世都冇樓咯。記住就嚟會考一考喎呢樣嘢 ，OK？ 10,000元一尺樓，你知唔知道港大校長黃庚武啊？咁咧就原本個校長合約咧下年就到期噶啦。咁佢原本諗住話見證埋九叉先至翻翻去澳洲啦咁樣樣嘅。啊，而家唔得啦，佢話下年校長合約一到期佢就要走啦。點解啊？因為佢冇錢買香港啲樓。他買不起， 校长都要瞓街，咁以后点劝啲学生读书呢？ 得啦，校长，得啦得啦，书中自有黄金屋，即系黄金屋书里面系有嘅，现实系冇啊嘛。呢点你最清楚噶啦。啊，校长，阿妈叫我带张毡俾你啊，条街冻啊。$10,000一尺樓，不過好彩政府就話壓抑樓價，咁啊唔單止政府啦嚇，仲有好多好多專家都話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嚟到壓抑樓價啦。要好啦，我覺得咁多種方法裏面咧，最荒謬嗰種咧就係話要政府撥出大量撥多好多嘅土地出嚟嚇、啊，當政府即係市面上多咗好多土地咧，樓價就自然會回落噶啦。我覺得好荒謬呢樣嘢。即原來香港仲有好多土地嘅喎，我真係試過揸住部車騰騰翻圍住香港環繞一個圈，冇時差嘅喎，唔使校標嘅噃，但個海邊真係海嚟嘅，浮浮下唔起得樓嘅喎，啊唔係，可能政府收埋咗啲地啊，喺政府合住七樓。 你行到邊邊咧？你自己即刻俾通行證 啊！唔係，我通熟住喎。可能根本就係訂咗喺大陸訂咗，未運落嚟。 抑或我哋香港真係有啲地只有政府先知道喺邊，係我哋唔知嘅。我都懷疑咗好耐啦，呢叫鬼地。唔係嗱，你諗真啊？喂，我哋有一個叫尖沙咀，係嘛？尖沙咀係嘴嚟啫。咁尖沙牙、尖沙脷咧，阿灣仔又係仔嚟啫嘛，灣老豆、灣老母咧，啊可能香港真係仲有好多新大陸噶，咁我覺得陳方安生咧就唔應該跟老公姓陳啦，就應該叫自己做哥倫布方安生，啊即係你哋。信政府又好，信啲專家又好，佢哋幫唔幫到你呢？我唔知道。但係各位，如果你信細佬，細佬即刻整一單正盤俾你，包你話又平又靚又抵住。OK， 即係報紙賣曬廣告啦。 我可能你冇諗嘅呢單正盤，首期只需要俾20%，然後每個月只需要俾284元。 工作4年，你就可以在香港，不是大陆，不是加拿大，是香港的沙田，一个环境清幽、风水灵秀的地方，拥有你自己个人的物业。 这个物业不大不细，啱啱足够 安放阁下的骨灰灵位。 大家拍晒手掌，未有耐讲到，梗系订晒啦，系咪咧？喂，你未订，快啲订啦！因为张报纸写住，凡55岁以上之用家，有特惠优待。 俾个名。 唔系啊，既然有得用家，换言之，即系仲有炒家啦，灵位都有人炒，咁啊唔怪得知嗰啲患咗绝症嘅人生存意志咁强啊！ 我幾大都唔死住，幾大等我價回翻啲先，嚟墊多嘢，墊多嘢。不過大家放心，我相信政府好快咧又會提出，政府將會推出大量嘅靈位， 大家即管放心去死，啊死咗就有業主做啦。 由大家的笑声里面，我听得出一种很苍凉的感觉，但是我不会令大家很苍凉地离开，很苍凉地卡拉OK直落的。我告诉大家，其实现在就是香港最灿烂的时刻，现在就是我们做富豪最好的时刻了。你想想，现在一等500尺的楼就值500万，一等500万的楼就属于豪宅。换言之，你只需要拥有一等500尺的楼，阁下就是富豪，你就可以跟你的新抱说你检点啲好啊，加你加入豪门，而 人坐你又坐，一齊坐夠唔夠位坐啊？係咪？你諗一樣嘢啊？喂！ 一等五百尺的樓呢差不多已經是最小的樓來的了。如果五百尺你都買不起，你差不多注定這一世都要瞓街了。世界上有哪個社會好像香港那麼厲害的？你一是做富豪，一是就瞓街，幾勵志呢？ 是不是？但是我覺得大家當然不用憂慮瞓街啦，因為你有常識，你都識得諗，喂，快啲買啦！如果唔係，遲啲連五百尺嘅富豪都做唔到，要做三百尺嘅富豪，再遲啲要做一百尺嘅富豪，即時搞雞尾酒會就要喺部 lift 度搞，就唔好意思。而我咧，舊年就已經好幸福，將我所有積蓄喺沙田買咗20個 水靈鬼。因為我知道唔使冇幾耐咧，只要有一個靈位，你都係富豪啊！我想象到冇幾耐，我就會計風扇樓之後俾人稱為靈位王。而家我已經成日喺屋企練習咩姿勢。 鏡頭靈位啊！我已經想象到唔使冇幾耐，我就會同李嘉誠一齊打高爾夫球啊！一邊喺度討論嗰啲靈位嘅內部認購問題。我話成哥你要，阿成哥你要，我老母唔外國都俾埋你。然後阿成哥咧又會搭住我膊頭，好親切咁勸我：，唉，細侄，即係出嚟識女明星呢啲嘢，唔使下下送個靈位俾佢咁重手嘅。唉，我已經想住我屋企幾隻靈位有嘅女明星嘅樣喺度。唉，不過呢個時候。我想大家收斂一下心情，收斂少少。我想大家紀念一下一些特別的人，即一些他又不炒靈位啦，又不炒樓，又不炒股票，即連閃卡都不炒，又只是打一份牛工的人。這些朋友你不要怪我忠言逆耳，你午夜夢迴苦心自問，你喜不喜歡做事？你喜不喜歡打工？我認識很多人，我認識很多人，我認識過一個人，他佛法很高深，即高深到釋迦牟尼見到他都要說快走路快走，不是又跟我開光啊他。真的，我認識過一個導遊，個導遊很長命啊，即長命到他開口埋口的口頭禪就是哎呀我這世人呢最嗨的那次就是林則徐燒鴉片那次啊，哎呀。我認識過很多古靈精怪的，但我從來沒有認識過一個喜歡做事的人。可能我認識得人少，但靈通天地線呢，你何時見靈通天地線訪問一個喜歡做事的人？陳生，請問你是由何時開始發現自己是喜歡做事的？吳剛從來沒有做過這件事，是不是？為什麼沒有？因為找不到這樣的人嘛。就算找到大家都不會相信，哇，在昨天靈通天地線訪問那條友說他一路可以回朝九晚五，一路都可以很開心，哇，分明導人迷信，有什麼可能啊？是不是？我個人做過調查研究，我發覺原來呢真的喜歡做事的人很少，而全世界最不喜歡做事的人呢就在澳門葡京那些派21點的女人啊。我聽說很多女仔就嚟嫁的時候呢都會走去見識下佢哋，即係習慣下啲家婆嘅面孔先啊。 聽說啊 ？OK。 啲女人塊面成日都好窿嘅嗬，又窿啲又反眼喎。啲牌唔好離台啊！喂，那些女人一日到黑就對住好像你和我這麼貪錢的人對住她大聲嗌包包包。你找人你試一下照一下鏡看自己這個樣 望到是不是人生最愉快的经验来的。 有时你又要为这些女人，我又在另一个角度看你做这些女人，你派牌赢，你公司就赚钱啦，是不是？好了，到你输了，啲顾客又俾贴士你喎。咁啊，当然唔系士兵要你俾，但你又试下唔俾啦。 系嘛？我即系你赢佢又反眼，输佢又反眼，咁你咁你想点啊？喂，你有冇睇过一套叫《驱魔人》嘅戏啊？个女仔咪鬼上身，只眼反咗后面嘅，系啦，又学呢班女人啊！啲人點解話蒲京好邪啊？哇！又反眼啊！又反眼啊！ 呢個觀眾，觀眾，觀眾啊，觀眾。 咁你想點啫？嚇，贏又唔啱，輸又唔啱，你想點啊？啲顧客鋪鋪大聲嗌：波波波啊！波又唔啱啊！反眼。哎呀，我是鬼上身的啦，怕鬼咪唔好赌啦，我仲要我滴眼药水添啊！ 真系大家有冇谂过？我哋成日去蒲京啊，喂，真系输多赢少先，系咪先？有边个系赢多输少？你而家做紧红身啦，系咪？已经输多赢少啦，次次都输嘅，咁但系仲要成日去受呢啲气。 为什么我想了很久，我终于领悟，就是因为当我们去到一路输不紧要，但我一路就望到这些这么不喜欢做事的人都在那里做着。那我们这些所谓不喜欢做算得是什么啊？以后有什么不喜欢做反了眼就算了。没错，各位，从今以后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有什么不开心反解千愁，嚟让我哋一齐 为嗰啲一路反眼一路做嘢嘅人饮翻杯咧。 朱亮高生， 啊，你哋冇嘢饮啊，对唔住啊，你哋近啊，听住声。 边个？边个？点？ 不过有时我觉得吓，万事都有两方面嘅，你有另一方面啦。可能其实呢个世界。不是说人不喜欢做事，可能是因为他做那些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可能我们是有些事我们喜欢的。 但我苦心自问是没有，因为我很奇怪，我想起自己由小到大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喜欢过什么东西的，除了钱，真的很小的我对钱已经有一份很朦胧的爱。因为我很小，我无论遭遇什么问题呢，我记得 我每一次的反应就是第一件事就跟自己说，如果我有錢，即係我細個咧，譬如你話我蕩失路咁先算啦，我唔會翻去揾我媽媽啊，揾警察啊。我第一樣嘢就同自己講：如果我有錢，我屋企人會唔會咁容易俾我蕩失啊？我細個你知喺香港啊，成日俾人讀啲英文，英文唔係好好，我唔會諗住進修啊，點樣學叻啲用？我淨係諗：如果我有錢，我唔會買呢個快熱通。我会买江湖上人称英语一分钟的林家杰。咁以后我有咩英文功课咧，就掉俾阿柳 Sir。柳 Sir， 俾一分钟你帮我做好佢。即系细个咧，有咩难题咯？我甚至连屙尿成湿条裤咧，我都会话：如果我有钱，咁如果我有钱点咧？啲尿系咪会蒸发得快啲啫？ 唔知道，但系总之细个就成日觉得好空虚，因为冇得搵钱。我覺得那種空虛只是我隻狗才明白我的，即如果你有養狗呢，各位朋友，我覺得你不妨回家留意一下它，任它最怎樣開心的時候，它背後都有一份很深的哀愁，那份哀愁就是源自於當你放工的時候，它不可以跟你說：喂，不要換衣服，出街吃飯我請。 它不可以這樣說，因為它沒有錢。 沒有錢是沒有尊嚴，不是说可以咬得两个骨头就叫有牙力。啲狗最明白，而细路仔就跟狗一样冇得搵钱。不过细路仔好啲啦，可以在老豆银包度挞钱。不过呢啲唔系搵大钱啊嘛。不过除非你老豆系李嘉诚又唔同。我挞咗去买嘢，买嘢。不如买个卫星电视台啦。 阿首长嗰啲就妒忌嗰啲人啊。有誰不妒忌啊？每場起碼幾千人妒忌啊！真係 因為我細個就真係覺得成日， 唉，有咩去揾錢？揾錢嗰啲嘢咧，中意極都有限。譬如我青春期啦，自己認為自己最中意追女仔啊，但其實我都好長遠嘅。我記得我青春期追女仔咧，最重要個女仔嘅條件咧就係、佢一定要係異性。我俾個身份證睇下。哎呀，我冧你啊 ，F 啊，冧啊，就係咁啊咋。即係各位女士，你唔好介意我咁大嘅仔，真係從來我諗在座都冇乜邊位男士試過為任何一個女仔研究任何女性心理學嘅。是吗是姊妹我们就看不少是吗 因为姊妹就是女性心理学嘛。还有哪个人曾经为过怎样为自己定立一个追女仔的大计人生大计好是吗好少啊。但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做那件事你会这样的嘛。不是啦我十六岁之前就只是追周慧敏型至多被人叫做独楼华而已。事业期呢要追入方太。冇錯，追入方太咁啊，食多啲好嘢，營養充足啲去搏殺。咁啊，事業有成啦，可以出嚟玩下啦。咁啊，要追啊《新不了情》裡面嗰個袁詠儀嘅聽啦。咁啊，即係玩厭咗，你唔使掟佢，佢只要玩完。好少男士咁笑嘅呢個時候，那女士就即刻。但真係我哋好少做呢啲咁嚇，諗咁多嘢，因為咁你追女仔你唔揾食嘅，咁揾唔到錢，所以到後來我知道有一個職業咧叫做姑爺仔，我有啲後悔。但係總之細個真係最緊張咧就係快啲長大出嚟做嘢揾錢，哇！有得做嘢揾錢咪最開心。果然長大咗可以做嘢揾錢啦，就發覺好大鑊啦。原來我係中意錢嘅啫噃。我唔中意做嘢噶噃，咁真系好大镬！你知唔知咁即系咩咧？即系你一个人中意高潮，但系唔中意做爱。你话俾我听，你点可以得到嗰样嘢咧？你做咩做咩？我唔要呢啲噶噃，我净系要高潮噶啫噃。吓，一定要你咁样先啊！男儿一生有。你覺唔覺得咧？就係咁啊！當你唔中意做一樣嘢都要去做，係為咗錢做咧，就同做雞冇乜分別。咁當然做雞就好啲，就揾得多啲。啊，唔係你做醫生，你揾得多啲，係咁你咪高級雞咯。係啊，即係我覺得，如果你就算做醫生都好啦，你做嗰樣嘢唔係因為你中意去做，係因為為錢去做咧。喂，你應該同你病人講啊，王太啊，即係我做醫生呢啲嘢咧，你唔好同人講啊！我真係覺得嗱， 做嘢同做雞最相似嘅地方，各位就係咩咧？即係無論喺咩場合，你都會撞到一啲好討厭嘅人，係咪？你試下去各大小書局睇下咧，有關工作人士嗰欄咧好多呢啲書嘅，如何與討厭的人相處？與豬共舞，與狗共開 OT， 學習容忍賤人。你都容忍唔少咧，喂，真係有咁嘅術， 學習容忍賤人。咁同學習文氣有咩分別呢？幾好啊！幾清啊！係咪啊？你覺唔覺？嗱，翻工我咧就係成日做呢樣嘢，就係成日問屁，成日要撥。你成日就會聽到啊，哦，你唔得人做啊，哦，你有第啲事，哦，好，我做曬啦，唔緊要，唔緊要，啊，得，哦，我咩下個喎，唔緊要，唔緊要，我明。啊，成日要撥噶。哇！如果你一味掛住撥，你唔得做嘢添啊！所以我哋做嘢人咧，好多已經學識忍氣，忍埋一次吸。咪你成日見好多人做嘢都係咁嘅，做下。 係咪？而呢個時候，嗰啲賤人就會埋嚟 同你講一句工作場合裏面最經典嘅説話。喂，邊個啊？邊個？你唔好介意啊！我頭先咁樣講咧，係針對事，唔係針對人噶。你就話：我明，我明。 你忍，你希望忍到一日，你可以同佢講翻，哎呀邊個，我頭先咁樣嗌你咧，都係針對事唔係針對人噶，我諗你都明噶，唔得蠢。俾人啊，我覺得唔係做雞已經好慘啦，做一隻聞屁嘅雞咁慘。事實上，喂人哋嗌你做阿燦，我覺得好難聽，但係更加難聽就係家下俾人嗌做港燦，再錯都抵死啦呢樣嘢，我覺得係嘛？當年嗌人哋做阿燦，人哋而家發咗就調翻轉頭叫你做港燦。咁當然可能唔係每一位都係，咁邊啲係邊啲唔係咧？做一個好簡單嘅試驗就知啦。嗱，問下你揸咩車？有冇大奔啊？頭先冇乜人拍手啊，咁啊大部分都係港燦啦。唔好用人代拍賓嗰啲所謂代客拍車服務啊，用代港燦拍車服務好啦。有冇金撈？有邊位啊？冇撈，但係咩大精工啊？港燦都不如啊，呢啲叫回流燦。啊，住边度啊？半山，唔错。咁系咪独孤求败啊？系咪无敌海景啊？ 系啊，系啊，系咁啊，又系港燦咯。喂，望住个维多利亚海，咁啊叫无敌海景啊。哦，原来世界上咧有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维多利亚洋。 我哋呢啲生態叫無敵港燦啊！你係咧就學啲表叔咁住就要住無敵樓景，望出去都係樓，而啲樓你都有份嘅。食咩啊？平日有冇蝦食啊？嗯，都有啊，咁啊鹹蝦燦咯。有冇鮑魚食咁啊？我睇怕都有幾個車輪燦喺度噶，啊食啲車輪鮑嚟噶。在座有邊位食過阿一鮑魚嘅？拍一拍手。喺最近呢三個月內喎，啊，係啊！哇，如果我食過一隻阿一鮑魚咧，我係影低上十年前，我都要影低佢啊！嗱，呢啲今日咁多人啊，二千幾人都係得一兩位，同可能係假扮嘅添。怪得你就算假扮都，因為真係好派嘅呢樣嘢。都係阿一鮑魚門口係寫住港燦與狗不准入內。聽到呢度，你覺唔覺有啲頂氣？有時真係嘅，見到啲黑燦，哇鬼發達嘅，著到好門咁兜咁啊，買咩啊？買樓咯，買一等啊，係啊，係真係一等啊，成等咁樣買嘅喎。頂氣，但係喂有錢巴閉曬咩？冇修養係咪先？好啦。如果你講收養你四，你跟啲阿燦翻大陸食一餐，食完第一餐冇咗個雙盤雪櫃，食唔係食完第一餐，食完第一道菜啊就冇咗個雙盤雪櫃啊，食完第二道菜冇埋個電視機，食完第三道菜全屋企嘅電器冇曬，你收養稍為差啲，未食到一半你都噴血啦。啊對唔住，我頭先啱食起，可能下個月唔使交電費咁解啫，係咪？你知唔知而家啲阿燦？食金啊，飲金酒食金餸啊！你知唔知喺香港而家對啲阿燦嚟講最好嗰間餐廳叫做謝瑞麟啊，或者叫周生生啊？誒，唔好講咁多啦，肚餓啊，攞住兩隻龍鳳鴨出嚟嚼住先啦，係咁噶。啊，我哋會唔明白？哇，有冇搞錯？前幾年啲阿燦好似食都冇得食嘅喎，而家食金，點解啲消化能力變得咁強嘅？真係我覺得各位啲係燦已經變曬，你諗一樣好簡單嘅嘢。嗱，以前咧我哋講個毛澤東，啲係燦嚟講係叫紅太陽，係咪？而家你話毛澤東係邊個？有啲人會講係偉人，有啲人會話係罪人。你問啲係燦而家毛澤東係邊個？佢會話你聽，毛澤東係好好賣，毛澤東彪，毛澤東打火機。毛泽东电器，毛泽东诶指甲钳，毛泽东闪卡先抵死，好卖过四大天王。有只叫立体毛泽东闪卡，呢边望就系个毛泽东啦，揭过些少，个毛泽东就好似蒋介石啊。 好貴，賣得好好賣。喂，而家再問你毛澤東係咩？第一個牌子，一個名牌。名牌當然值錢啦，喂，仿名牌都揾到食喎。大陸有個演員叫做古猿，個樣好似毛澤東啊，而家發得大咁滯啦。因為點解？好多人揾佢剪彩啊。係啊，佢仲忙過張俊生啊。喂，毛澤東為你間燒臘鋪剪彩，示範劈叉燒。毛澤東嚟同你幫你拜壽唱，恭祝你今日啊！哇，幾有體面啊！唔係，毛澤東嚟到扮包青天，頂死金超棍。你諗下，由毛主席嚟到賣展會，炸嗰種威勢，鄧小平都嚇醒啊！果然鄧小平真係醒咗，佢就話：喂！批评毛泽东各位啊，唔好过分。 OK， 但系邓小平唔明白，我哋边系批评毛泽东啫？就算系批评佢，无非都系想佢知名度高啲，好卖啲咁解啫嘛，系嘛？喂，真系而家仲边人关心你中唔中意毛泽东啊？最紧要你系中意。德信毛泽东，带你进入深不可测。亦中亦奸嘅世界，记住呢只牌子噶啦！真系邓小平佢唔明白，而家已经冇人再关心毛泽东喺历史中嘅价值，大家只系关心佢市场价值，冇人再关心毛泽东嘅思想仲存唔存在，最紧要佢条尸仲存在，因为佢条尸仲搵到钱，好多人想排住队去睇。而我深信終於會有一日佢條屍會一次過搵好多錢，因為終於有一日我相信會有咁嘅事發生。二十億第一次，二十億第二次，二十億第三次，恭喜你啊陳生，毛澤東係你㗎啦。攞佢出嚟拍賣。你知唔知有個日本仔係用一個破曬紀錄嘅價錢買咗一幅梵高嘅油畫？佢就話佢第八年歸老咧就燒埋幅油畫嚟到陪葬。你有毛澤東？你可以同秦始皇講，乜你得兵馬俑啫咩？嚟嚟嚟，等我打開個雪櫃先。我有毛主席，真系，我觉得全世界有边个谂得到，原来最值钱嘅标本唔系狮子、老虎、大笨象、蝴蝶啊，甚至唔系恐龙，而系你自己嘅国家领导人。唉，我觉得华盛顿、林肯、丘吉尔、甘地。一個二個曬曬啦，真係冇辦法，我覺得真係你係中國人係醒目噶，留翻條標本喺度。所以我話咧，大家而家開始唔好再睇少啲阿燦做生意嘅眼光，啊唔係，我哋唔應該再叫佢做阿燦。我哋亦都唔希望佢哋叫我哋做港產，我哋希望大家互相稱呼做同胞，因為我哋都係炎黃子孫、龍的傳人。而最緊要，我哋同佢哋一樣，都係咁需要大陸裏面嗰個超過十億嘅市場啊！喂，就當齊頭數十億，你知唔知道十億係一個幾大嘅市場？有一首歌係講俾十億人嘅，佢話呢十億人。他哋一人有一個大銀，市場大到你笑住分，一人兩仙都有幾百萬，大陸確定人。拍錯手掌啊，因為首歌詞是填錯了的，在大陸我當十億人每人給兩仙你，不是幾百萬、啊、是二千萬、啊、如果大陸十億人每人你賺他一蚊是十億， 你知唔知道十億係一個幾大嘅數字？你理唔理解？我就唔理解。我咁大個仔都從來未計過一條數有十億嘅。就算有我都白計。阿 Sir， 你真係玩我啫。我識處理十億嘅問題，我做咗中國領導人啦。啊，而事實上我深信今時今日啊，李鵬啊最煩惱佢都係呢個問題。唔知十億有幾多個零呢？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你哋唔好嘈住曬啦！我處理緊國家大事啊嘛。三個，哇，係咪咧？係咪咧？唔記得啦，錯在中方，錯在中方啦。但係當然，我覺得你唔怪得李鵬。我而家俾你寫張支票有十億嘅，你攞去銀行兑現啦。我諗我聽下都會攞住阿師兄，你講少啊嘛？呢個呢個天文數字嚟嘅喎。不如你去天文台兑現啦、啊！哦，唔係好遠嘅咋，嗱，你出門口行幾光年就到啦。十億，你睇星空奇遇睇到 short 咗定佢十億真係，係嘛？真冇辦法啦，喂！我哋唔好講話錢啦、啊，十億陰司紙都未見過。我哋香港，我哋嗰啲陰司紙5000萬一張嘅咋。啲港產陰司紙好冇野心啊！呢啲我覺得，所以我覺得由今日開始，我哋應該廣闊乃至胸襟。由今日開始咧，我哋習慣下先。我而家打麻將，唔好打萬字，打億字。哎，海底撈魚啊，自摸九億，呢啲先叫氣勢啊，係咪？而事實上，我覺得咧，真係十億。對任何一個人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好大嘅衝擊。而我嘅人生裏面，喺十億之前，我有另一個最大嘅衝擊咧，只係一個細好多嘅數字，97。喂，我唔知道你哋第一次聽到97，你嘅反應係點？即係你係驚啦定點？我係好嬲嘅，好嬲嘅。我當時嘅感覺就係、冇搞錯，我呢代人仲有一樣嘢叫97，我呢代人已經有一樣嘢叫愛滋嘅咯喎。我以前從來都冇嘅喎，我睇我老豆阿爺都好 happy 嘅喎。輪到我呢代，即係我最溝得女嘅時候，就有樣嘢叫愛滋。啊，拍手掌你知慘啊！但係我知，咁又 OK， 安全安全啲，但係安全套咪冇事咯。喂，大佬，使唔使咁安全啊？我哋講緊做愛就唔係做世界啊！要唔要揾埋線人啊？你幫我及住嗰條女啊！但乾唔乾淨啊？你唔好扇我啊，扇人！咁咧，好啦 ，OK， 有外資都唔緊要啦。喂，我哋仲地球有個窿喎、啊，地球從來都冇窿嘅喎，又係啱啱輪到我有個窿啊！你咁啱，你飲茶。咁好啦，你有個窿唔緊要啊，你唔好搞到好似我整出嚟咁啊！啊、用多個膠袋又俾人鬧，我唔記得熄電燈又俾人鬧，你累死地球啊你！希特拉殺咗咁多人，都未有資格俾人話佢累死地球，而家我巴閉咯！喂，希特拉，喂，焗死幾百萬猶太人，你覺得好醒咩？我啊，睇數啊！吾山水喉啊！咪係咯，有外資啊嘛，有個窿啊嘛，你仲搞乜鬼嘢七啊？點解你唔係57咧？我未出世永遠好，6777都稍為好啲嚇、啊，我都未最當打係嘛係嘛。2017、2027都哦，偏偏我呢世人最揾得錢，又最識使錢嘅時候就97，偏偏我呢世人最高潮嘅時候就97啦。我唔知道你哋點，但我自己知道自己事。我高潮係好短暫。你笑咩？你高潮好長。咧就有啲人係咁抵死嘅，細細個唔知道做過啲咩咧，就成世都有高潮喎。有啲成世人咩都未做過，都係高潮，好開心咁樣。喂，大佬，我唔同，我個高潮係好辛苦爭取翻嚟㗎。睇住就嚟到啦，就嚟到，就嚟到，97。 咁啊，冇乜嘢嘅，即係我覺得，即係人生裏面咪冇高潮咁解啫。咁啊，做咗幾十年愛白做咯。啊，最近咧仲有一個好得意嘅理論咧，就係話我哋好似停咗幾千年個冰河時期咧，又有跡象好似開始翻咯喎。啊，冇得頂啦！九七加埋冰河，啲解放軍可以流冰落嚟。九七都算是我们这代人最大的黑星，但是各位又好彩，得下我们有最大的救星十亿。为什么我们以前这么怕九七，就是因为我们怕没了这个600万的市场而已。 现在我们有十亿，我们还怕600万？你试下去吃东西吃十亿给600万贴士啊。 把士仔掉翻俾你啊！ 嗱，600万留翻自己刮痧啦！600万相對於10亿，貼士都不如啦！當年點解滿清將香港俾咗英國啊？貼士嚟啫嘛，所以我真係覺得各位，今時今日我哋有10亿，仲有人喺度驚九七，為咗呢600万嘅嘢喺度煩咧，呢啲人係注定做死一世港產。所以我覺得在立法局那班人咧，成日為了香港啲濕濕碎碎嘢喺度辯論，嗰班人成班都係港產嚟嘅，即係裡面有啲議員咧做埋人大代表啊、港事顧問、政協委員，嗰啲係仲衰。喂，中國已經俾咗官你做啦，你仲做咩爛鬼立法局議員，扮咩港產啫？根本係自甘墮落啊！真係。 所以啊，各位選民，各位選民， 我都要叫大家一聲選民。因为小弟打算参加嚟紧呢届立法局选举， 即系细佬嘅政纲就系咁啊！细佬就认为香港系唔需要稳定繁荣，最紧要系大陆稳定繁荣，最紧要系大陆50年不变，最紧要系大陆马照跑，舞照跳，金照食。冇错，香港是我家，但我提醒各位，如果你喺大陆煲得掂，你喺大陆可以有几头家。咁所以如果你同我神仙一票，我应承各位，我会争取做埋港事顾问、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然后我唔会自甘堕落，我会辞去立法局议员嘅职位，正式加入共产党，为中国嘅稳定而努力。因为中国唔稳定，我个人就唔能够繁荣啊。所以我呼吁大家一起为中国的稳定而努力。各位同胞，让我们不要忘记大陆10亿人民币啊！多谢。基本上我当做完的了。 咁你哋想继续睇咧，就嗌 encore 啦。 你听唔听到嘢？ 走啊！ 系啦，唔好俾人啲原居民话你哋一盘散沙啊嘛，齐心啲啊嘛，可唔可以用2000人嘅力量嗌得大声？我唔会嗌一次，当唔系嗌俾我听，好唔好？ 试下啦，试下自发，唔使我组织噶啦。 惊奇啊，真系！ 跟住落嚟讲一啲，真系我觉得吓最重要嘅嘢，最重要嘅嘢。 嗱，當前就唔使講啦，就係中國穩定係最緊要。中國唔穩定，你同我咧好唔掂噶啦。咁即係話咧，目前有咩人係搞亂中國嘅穩定，係中國穩定嘅敵人咧，就係我哋嘅敵人。換言之，嗰啲搞民主嘅人就係我哋嘅敵人。呢啲人咧，我覺得佢哋唔明白中。 中國係間公司嚟噶嘛，即係英美法都係公司，但係人哋係上市公司，我哋就係家族生意。咁你搞民主人咧，就成日話人哋係家族生意，你有股份，咁你咪即係炒股票炒到 short 咗啫。喂，你中國係共產黨嘅家族生意係好有理由，人哋真係打江山打翻嚟嘅喎。喂，人哋打江山打翻嚟又為人民服務啊！你又試下揾個雙花紅棍爭完地盤，你去多謝佢為你服務啊！免費醒多多俾你，唔收加一服務費。有冇雙花紅棍為人民服務？有，信咗耶穌嗰啲咪咯。咁你咪等共產黨信耶穌咯。嗱，咁而事實上咧，前一排啊，克林頓用呢個最優惠國待遇逼共產黨改善人權，其實即係變相逼共產黨信耶穌。有冇採佢啊？我使乜採你？你係咪都要俾我？係咪？咁事實上，共產黨唔使信耶穌，信耶穌因為耶穌打救你。共產黨都成日自己打救啲人民啦。你克林頓咁多嘢，咁我打救埋你添。在共產黨的眼中，你克林頓真的沒有資格說人權，因為你克林頓本身連統治人的權都不夠。喂，一個白水門醜聞，大家知道120萬港幣上落的東西來的，港幣添，他說的。喂，你如果在大陸因為120萬就被人查，你這個幹部高級極都有限啊。克林頓而家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搞咩葡式醜聞啊！大件事啊，又係好大件事係咪？我問大家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啊，即係純粹睇表面，大家話俾我聽點樣？睇表面嚟講，你覺得克林頓鹹濕啊，定係李鵬鹹濕咧？啲女士覺得咧？有啲又黃子華啦，但係嗰啲女士話黃子華嗰啲咧就肯定咧，肯定經歷過好多男人啊！佢哋又知道，因為係真嘅，因為其實個個男人都咁鹹濕，即係呢方面黃子華都有領導人嘅才華。係啊，真係。咁但係問題係，克林頓有桃色醜聞，我曾經都傳過緋聞，李鵬你有冇聽過？從來冇，係咪佢真係冇搞？我有時淨唔記得咗李鵬係咪男人嚟嘅？喂，李鵬你從來冇聽過，係咪真係佢冇搞過？唔知，唔講得，因為係國家極問。因為你身為中國領導人，任何醜聞不講話，生前唔可以提，死後都唔可以講啊！嗱，毛澤東嗰邊溝女帶，大家知嘅啦。喂，溝女有冇咁大件事啫？我唔知幾想有人出名我咁嘅帶，即係我能力高，係、啊、嘛？好啦，而家你問佢毛澤東有冇溝過女啊？冇。咁毛澤東有冇俾女溝過啊？有，江青冇啦。嚇、啊，毛主席咪好慘，下半世淨係同江青咩過？係、哎，好啦，冇再笑，冇再講添啊！咪坐12年，輕判啊，係嘛？喂，呢一啲先叫做中國領導人嘅尊嚴啊嘛！咁你克林頓你仲講人權，你改善一下自己嘅領導人權先啦、啊。所以我其實真係覺得共產黨算係咁啦，大家因為即明知道中國係自己嘅家族生意啊， 但係又知道你哋好鬼想做股東噃。於是咧就時不時搞個模擬嘅股東大會、人大會議啊，等你哋去舉下手，過下股東癮啊！咁唔係做人大代表做咩？成世未舉過手咩？咁遠走上北京就呢下過癮啊嘛！ 喂，股東啊，咁但我知道，咁樣仍然滿足唔到嗰啲民運嘅人士。他們仍然是不滿足的，這樣一定要做真正的股東，但是幸好這些人是不需要怎樣應付，正正是不用應付，因為民運的人士他們大部分這些人的儲職政績不是搞民主， 係副業嚟嘅啫。佢大部分人嘅正職，我覺得一係咁樣，一係就係流亡啦，一係坐監。啊，你近來撈咩啊？保外就醫啊！咁啊，即係冇乜時間搞第二啲嘢嘅喎。咁所以不足為患，我覺得。而事實上，只要鄧小平一日仍在生，我覺得中國就仍然會好穩定。咁而家嘅問題咧，就係老鄧咧就到咗八月就90歲啦。咁我所好似佢仔女所講，佢仍然好健康，我都所得。問題係一個90歲嘅人， 你嗰日話佢好健康，其實即係話佢嗰日仲未死咁解啫嘛。但我都信佢係成日喺度打橋牌，我仲信佢打到唔肯停，不斷捉住人嚟啊，打到鋪啊，打到鋪啊咁樣。因為嗰鋪真正可能係佢最後一鋪。我都信佢冇高丸癌啊啲，就算有都唔驚，因為大家都知嘅，老人係唔怕絕症，因為老本身就係最勁嘅絕症。啲後生仔生 cancer 俾老人家笑你啊，智波啊，因為乜嘢癌都可能唔得醫，花崗癌都可能唔得醫，唯獨是老癌係一位，係嘛？好啦，咁而家鄧小平90歲，佢有咩三長兩短？中國成個局勢會點咧？有冇人知道？唔知道。所以我係講緊而家當前中國穩定嘅最大敵人就係鄧小平。喂，我覺得老鄧咧，佢冇藉口噶喎，佢唔可以同我哋講：喂，大佬啊，我老嘅啫，我都唔想啦，你試下咩？我覺得呢個唔係藉口嚟嘅，喂老鄧。前幾年最好啦，六四嗰陣時，你驚老，你咪讓咗個位出嚟俾班後生玩咯。你又唔肯，你要做慈禧太后，加埋阿李蓮英，唔係阿李蓮鵬，唔係李鵬，都係逼走個光水王。哇！而家光水王咪賺啊，日日打高爾夫球。個問題係我唔理得你點對阿光水王啊嚇。個問題係，喂，你而家仲未讓個位出嚟？你睇你下面嗰班江澤民啊、李鵬啊呢班，幾鬼聽話？即係你話一，佢唔敢話二。即係如果呢幾個人咧，我覺得咧係讀緊幼稚園咧，所有白兔仔俾佢哋攞曬。但係任何一個有錢佬都知㗎啦，當你嘅繼承人乖得咁淒涼嘅時候，只有一個原因。因就是他謀你的家產謀得很緊要。鄧小平一有什麼三長兩短，豪門恩怨就開始了。鄧小平你千萬不要死啊，真的、我們投資了這麼多進去，你就說死，你試一下死啊，你真的，你試一下死還是死？是喎、如果鄧小平死了，我們就多一條標本。啊，真的，我真的覺得，我做人應該什麼都是往好的方面想， OK？ 那條標本是真的第一正啊，另外呢，真的，鄧小平死了，可能社會會亂一點，可能會死一些，不要緊的，我覺得有時候社會亂，或者死一些人，不一定是不好的事來的，是你做邊行生意而已。我即係而家大陸咧，好多行生意已經人霸曬位啦，唯獨是有一行，我覺得大有可為，殯儀業。我開始投資啦，所以我而家我唔驚鄧小平死嘅，我最驚鄧小平死咗咧，啲身後事唔知判咗俾邊間公司做。所以各位啊，各位朋友，如果你喺大陸有咩大款富豪朋友需要呢方面嘅服務，你即管嚟揾我，包幫你做得好好睇睇，我好有信心。好有信心啊！喺喪禮度，我可以揾到周潤發、林青霞嚟到剪彩，四大天王嚟到瞻仰慰容，Beyond 太極打 band 超度，我甚至可以揾到活人嚟到陪葬啊！所謂係因為我識好多死囚嘅嗱呢方面，咁當然啦，你要揾到佢陪葬咧，就要身家清白啊！咁啊，即係既然係無辜嘅死囚咧，價錢要貴啲啊！即係千島湖嗰啲唔平啊！一句講曬，新將其來你嚟幫襯細佬，細佬免費寫一首安魂曲俾大家。喂，呢首安魂曲來頭唔細，係 是由一代名填詞人李後主所寫的。李後主的詞又當然好過林振強啊、黃沾那些啦，因為你用李後主的詞是不用給錢他的。而事實上即是有時候我想，即李後主這世人呢，他最遺憾的不是國破家亡，而是他有很多應該收到填詞的版税，因為瓜了收不到。真的，這個是我整晚裡面最大哲理講給大家。我覺得人生裡面甚至是死亡都不是最可怕， 最可怕的是當你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你發覺這個世界還有很多錢等著你去賺。 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三院锁清秋，剪八段 No 你还恋是离散，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希望大家容忍些時間嚇，世界盃仲未開始嘅。 我想再一次多謝 Ken， 已經係第四次支持我啦。希望佢希望咩都好啦嚇。我希望佢幸福愉快，有美滿嘅婚姻以後。係咁咧，我特別多謝一班好辛苦幫咗我好耐嘅朋友，多謝林祖輝。打俾掌聲。而家係好少肯為奴為馬嘅朋友啦，已經啊！咁我好多謝，另外仲有好多兜圓應齊啊，葉慧燕啦、啊、文仔啊，幫我搞燈光啊，仲有我漏咗嗰啲，希望你唔好介意啦，因為有成幾千人幫我噶，係你想象唔到咁大規模嘅。OK， 我希望喺1995年，如果我哋大家健康，經濟情況仍然可以再見。多謝。